岁受难，我等祖千岁不如东海寿命难 安，有劳众位大人了。 千岁，大人寿宴齐备，请大人入席吧。 寿位大人请。 怎么样了？ 非常好。 莫非就要被免？快回后宫歇息去吧，尔等要小心伺候。 来， 在 再次等候万岁爷的贺礼到来。打开宫门，两厢东岳向南接旨。 是。哎，这万岁开恩来送贺礼，怎么不见八抬大轿护送人等啊？哦，想必他们还没有出宫门呐，这大清早连口水都没顾上喝，我呀先到屋里歇会儿去。哈哈 正在用酒，怎么把八旗也请出来才是啊？